到底爱不爱我，爱不爱我，爱不爱我。

窗棂小树听黄的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，原来爱可以积极脑子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在乎玻璃前的声音，只有孤单的浓郁，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。窗棂小树听黄的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，原来爱可以积极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在乎玻璃前的声音，只有孤单的浓郁，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，所以用爱麻痹写了封信给你，千回的距离继续一个人远行。前的声音，只有孤单被浓郁，马德里、oh, 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，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在乎玻璃前的声音，只有孤单被浓郁，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那么想念你，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。 这刻在望着父亲笑容时，竟不知不觉。

有更美轮廓，干了美的寂寞，进化成更好的我，等着你在我世界路过。那些人擦过刮过，生活才有更美轮廓，干了美的寂寞，进化成更好的我，等着你在我世界路过。 只想让你知道

现身后的人是你。

快息地远离，正是你，我没逃避，在这浅水湾的一个终站，让两颗心一起走出美丽传奇，你前面无尽，一生不忘记。让两颗心一起走出美丽传奇，你前面无尽，一生不忘记。